界最美的风景，欢笑一刻不停。 许个愿，有情人千里共婵娟，排除万难和艰险，总会把手牵。 我借着月光唱歌给你听，让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这一字一句唱出的旋律。 唱的情歌如风吹我心，我早以为你动了情，就让这月光陪我来倾听你唱着为我们写的歌。 一瞬间 烟花感动了青天， 洒下洁白的雪片， 美丽新世界。我借着月光唱歌给你听，让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这一字一句唱出的旋律，是否能打动你的心？哦哦， 你唱的情歌如风吹我心，我早已为 情歌如风吹我心，我早已为你动了情，就让这月光陪我来倾听你唱着。我借着月光唱歌给你听，让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这一字一句唱出的旋律，是否能打动你的心？哦哦，你唱的情歌如风吹我心，我早已为你动了情，就让这月光陪我来倾听你唱着为我们写的歌。